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23点02分与你见面啦。又是几天没见，感觉还真的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时蹲点来收听呢？或者你们有没有想我？新的一周开始了，周一总是那么的长，因为人生很短，但周一很长，所以希望今天能够给大家一个快乐、放松、真正温暖的夜晚。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呢也是相对轻松的，因为前几天呢我看网上就是某 APP 哈、啊、出了一款特别搞笑的，就是也不是说搞笑，就是让人就是仅供娱乐吧，一个模拟计算器，叫做摸鱼计算器。哎，这个摸鱼计算器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你的手机流量，然后呢你去计算一下，看看你每天大概有多长时间在摸鱼。然后这个摸鱼呢，它是用从一根鱼刺到一个巨大的鲸鱼，它是不同的等级，里面有什么比目鱼啊、鲷鱼啊、鲨鱼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鱼类。反正呢每一个鱼都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卡通和萌。它呢是用不同的鱼代表你摸鱼的这个时间还有流量。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摸鱼虽好，但是不要贪摸。好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摸鱼的意思，现在就是大家可能是比较流行用摸鱼来形容，比如说你工作当中或者说你在干正事儿的时候开小差。哎，我边摸鱼边工作，边摸鱼边学习，哎，这就是摸鱼的一个概念哈。所以我们是不提倡说过度摸鱼的。但是今天我们来用这一个小时说一说你每天有多少时间在摸鱼，还有你基本上都把摸鱼的时间放在了哪些方面。好啦，依然跟我保持联络，就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呢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和图片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的话，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欢迎各位也同时连接我们的音乐蓝牙，今天晚上的歌跟鱼大部分相关啊，所以还是比较好连的。但是第一首我们先来一个订单，这首歌是夏花上周的订单，今天发货啦，请签收。 手中握着个三花呀，美得让我忘了在下，你的真带着香，你的香会说话，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我的专长叫做流浪，你注定要为我绽放。我的心寻找家，我的家没有花，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怎么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Yeah, 此刻的无人山谷。 漂泊不懂泥巴，你的美丽不堪动荡，你单纯我迷惘，你廉价我流浪，山谷中这一切带不走，你爱抬头拥抱阳光，我得眺望下的前往，我走开你留下我回忆，你是花，至少我们会仰望同一片天空，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曾经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 开场曲是来自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因为这是上周的订单，来自夏花。是的，他已经签收了，并且给了我五星好评。好的，那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你会突然发现，真的会有人在某一阶段关系特别特别好，然后呢，就莫名其妙的不联系了，好奇怪。这句话其实也是说出了很多人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没什么奇怪的。有的时候想想好像我自己也是属于这种类型，就是不是说不好，就比如说我们因为某一个项目或者说某一些工作需要在一起的时候，哎，大家其实搭配的也很开心，然后呢关系也都特别好，但是一旦工作结束了，或者说这一趴的这个关系结束了，可能就很长时间不联系。因为也许我是属于那种被动型，就是不会主动去维系一段关系的人，我总觉得真正的好就是关系好，其实即便你很长时间不联系，再见面或者再联系的时候依然是像以前一样。所以说呢，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联系不代表不想念。好啦，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订单其实还是很好连的啊，已经有两个成功的了啊，不是订单啊，是我们的蓝牙，陈绮贞的鱼，还有我是一只鱼，但是我是一只鱼并不是任贤齐的版本，大家可以猜一下。新田王二浪的项羽加一票啊，恭喜你又成功了。是的，也有思思说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个没有成功。好啦，今天到底是谁能够跟我保持默契值呢？敬请期待。还有呢，之前大家下过的订单我基本上都已经发货了，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签收到的话，就是往回去找一找，因为我确实不记得是哪一天。从明年开始，我们的订单呢要有新的规定咯，每人每月最多下三首。好啦，下一首歌，这就是陈绮贞的《鱼》。 我坐在椅子上，

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工作很忙，甚至有的时候要加班到很晚，并没有时间让我们摸鱼。就尤其是在给你规定一个时间内，然后让你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就会真的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 deadline 最后的期限之前完成，那你千万不要摸鱼。但是有一些什么情况会比较容易摸鱼呢？当你写文字，就是比如说写小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不管是动画片里面还是这种偶像剧电视剧里面，就一旦出现比如说他是一个全职的作者，或者说一个作家或者漫画家，当他没有灵感的时候，他真的会去摸鱼。就是你要转换一下思路，因为如果你没有灵感，就是尤其需要你用灵感来创作的这些工作，那你不摸鱼也是不行的，因为没有灵感的时候你是真的什么都创作不出来。这个时候呢，哎，就会我干点别的吧，是追个剧啊，或者说我是去干个什么事儿，浇个花，吃个饭，都有可能。但是希望摸完鱼之后能够更有效的工作，而不是摸鱼就直接就摸下去了。所以说呢，适当摸鱼哈。像风一样的女子也是上班时间基本没有时间摸鱼啊，对，工作很忙，这样是好的好事儿，因为这样注意力可以集中。风吹麦浪说，小雪节气，六瓣飞仙下，只因妖梅花，季节更替，人间冷暖自知。是的，今天都已经是小雪节气啦。哎，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还在感慨2021年又快过去了，所以大家加油吧。另外呢，逢时播报一次，目前我们的赞数是136421，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啊，依然在点着赞为我们的 KPI 做着贡献。第一名是一骑绝尘的专制小心心哦，第二名是一个新的名字，哎，是七对吗？然后第三名是萤火虫，谢谢。还有，哎，看到了金豆豆，这也是第一次进入到直播间，说是第一次听节目的新朋友，欢迎。好啦，第三首歌终于也被连接成功，我还在想为什么这首歌没有人想到，当然是不会错过它的。说到鱼，林俊杰的美人鱼怎么能少了呢？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岸一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会爱甘心。平线。 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狠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美人鱼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哎呀，谁要是摸鱼摸到一条美人鱼，那可真是赚大了。但是呢，关于美人鱼的传说有很多，不管是这个韩剧里面什么人鱼公主啊，还有什么蓝色大海的传说，以及就是电影美人鱼，还有神话故事里面就是美人鱼，什么人鱼与海妖啊之类的。但是呢，我们就是也只能当一个童话去听一听，就当它存在吧，美好的存在。大家依然在连着蓝牙看到什么人鱼的眼泪，还有银色的鱼、金鱼、木鱼，都没有。其实今天关于鱼的歌差不多了啊，但是呢，下一首歌其实大家都没有连到，然后我就在这个聊天室，包括在我们的抖音问大家，既然说到鱼，其实摸鱼呢，大家可能都是每天在进行的一些一项事物，但是总是逃不开我们的深夜食堂。最爱吃什么鱼呢？一提到吃，嘿，那大家就不困了。烤鱼、酸菜鱼、水煮鱼、垮炖鱼，还有鲫鱼汤，以及红烧什么松鼠桂鱼啊、清蒸鲈鱼啊等等，就关于鱼。可以吃的很多，我个人呢是比较偏爱烤鱼，然后还有就是垮炖鱼，因为东北人嘛，可能吃那种口重的会比较多。对于什么鱼种，我可能不是特别挑剔，但是我不太爱吃鲈鱼，就是清蒸鲈鱼，不是我的爱。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呢？好啦，继续互动吧，在我咽了一下口水，之后，来，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其实还没有人连到，但是这首歌呢，我认为真的非常适合夜晚来听，会给你一种催眠的效果。当你闭上眼睛，大脑放空，听着这首歌，你会觉得很舒服。 温柔 双鱼来自唐寒霄。 时空隐忍放肆有空虚，想得通这个世界的道理，却还弄不清自己。走在一面悬崖，一面荆棘，一面湖泊，一面森林，一个人或像个电影，选择拥抱别人，丢弃自己，飞向光明，坠入地狱。对于爱都难以抗拒，我名字叫做双鱼。Love is everything。拥抱 飞。 双鱼这首歌来自唐汉霄，虽然说他唱的并不是跟鱼有关，而是跟这个星座有关，但是我觉得哎，反正都带鱼嘛，那就把它也加入到今晚的歌单。最后的一句歌词 Love is everything， 大概可能这个星座的人爱会大于一切吧。啊，看到大家又有好多的美食图，我们的深夜鹤顶红真的是虽迟但到，哇，好横啊！炸小黄鱼、烤鱼，还有蒜泥白肉吗？这是红黑老虎的，太棒了。大家都喜欢吃什么样的鱼呢？然后吃过最好吃的鱼是在哪里？都可以告诉我。转个身，我们马上回来。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给你一个温暖的一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的有趣，叫做你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是用来摸鱼的。其实呢，这个就是看一个人自律的程度。平心而论，我并不是一个自律性那么好的一个人，因为我是比较容易摸鱼。就我每天基本上都是，哎呀，工作一会儿不行，我得停下来摸会儿鱼，刷刷微博呀，然后或者是看看其他的一些这个 APP 呀，就到处刷，什么都刷，什么都看。有的时候呢，时间就会过得很快。然后我还有拖延症，比如说，哎，我今天想洗头，然后呢 一会儿再洗吧。结果上午拖到下午，下午拖到晚上，最后还是不情不愿的去干了。但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样不行，效率太低。所以说摸鱼真的要适度。哎呀，那你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是用来摸鱼的？你的摸鱼时间都会浪费在什么方面呢？当然现在我们的聊天呢已经完全偏题了，就是说到鱼那就不得不说到吃了。大家一提到吃相关的鱼类，那真的是层出不穷，反正做法也是很多。我觉得鱼，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鱼，就基本上你怎么做我都觉得各有各的好吃。烤鱼呢也是不错，之前去吃那个红鳟鱼，然后我说那就用烤的方式吧，哇真的超级香。还有像三文鱼刺身，对吧，各种鱼类，你吃日料的时候生鱼片，这也是一种吃法。相对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做熟的鱼。看到大家的照片，我觉得哎呀岁月静好，美就一个字，这个拍照技术也是绝了，该有的虚化，该有的景深，该有的立体感，还有照片当中的光影透出的感觉，每一个都彰显着这幅图的那种烟火气和高级。我这个夸奖满意吗？好啦，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保持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找到我啦。很开心今天又发现了新朋友，其实也是一直在默默收听的老朋友，但是今天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起玩耍。好啦，我们的午夜家族越来越壮大。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曲就当作是今晚的盲盒吧。这首歌好像刚才没有人连到，听听看你能够把它猜出来吗？ 回忆，疾风骤雨都已平息。 晚安了，手心孤单，是闪着光一颗沙粒。 晚安了，你的努力会让生命变成诗句。 晚安了，心愿会接受开花的。 看见那是新的太阳， 非常安静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房东的猫《月亮鲸鱼》。恭喜刚才的三位朋友都答对了，寂寞的自由，哎，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ID 哎，还有山外有山，以及我们的泪落心田。好了，依然是盲盒界的盲盒杀手，今晚叨叨得到盲盒了吗？没有，好吧，没有就没有吧，我也不稀罕。看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图片，我发现就大家的拍照技术以及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精致和认真的，无论是我们的咖啡还是西风凋碧树，好喜欢你们的图，很棒棒。小多多说，有人看星空下的人一吗？求十二集结尾处哼唱的歌曲名，来，谁看过我们赶紧发一下哈，我还没有看，好看吗？对，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大杂烩式的聊天，虽然说我们有主题，但是也完全是可以发散的。好啦，接下来呢继续听歌，下一首就是之前被连接上的我是一只鱼，来自落日飞车。 这首歌改的有些慵懒，来自落日飞车版本的《我是一只鱼》。当然原唱呢就是任贤齐的啦，我是一只鱼，但是呢今天没有选择他的那个版本，就觉得来听一听新的吧，不一样的感觉。大家还在非常欢喜的聊着吃，我觉得真的美食美景真的是人生当中最不能辜负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一聊到吃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因为这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而且呢是非常向往的。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人连吃的自由都不能实现的话，那他的人生真的算是遗憾和缺失的。所以呢想吃的时候就尽情吃吧，但是也要控制啊，就是如果我们比如说过度肥胖了的时候，那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因为会影响健康。但是也不要说因为啊，我就要减肥，我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所有的美食我都不碰，不碰碳水，不碰糖，不碰油。有的时候会想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当我看到大家的美食图，比如说炸鸡，哎呀小丸子，我会觉得真的太好吃了，好诱人。今天小雪天气，刚才有朋友说炸鸡跟小雪很配哦，是的，炸鸡加啤酒再加上一个愿望，说不定能够召唤出一个都敏君，召唤出一个甜甜的惊喜。好啦，马上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看看有什么惊喜呢。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天是小雪节气，而今晚树洞信箱也是一个很甜的故事。道道，我想来匿名投个稿，我们的摄影社组织一起去玩，顺便拍日出，一群人坐大巴去到了海边。我坐到车上后，过了很久，车都快开了，有个穿深蓝色 T 恤、皮肤很白的男生才走上车。明明周围的人都在聊天吵闹，但是眼睛一下子就只看到他了。后来才知道他不是我们部门的，是一个师兄的朋友，而且航拍，所以就被叫来了。凌晨四点多，我们快到海边，走在路上，有辆摩托车突然开过来，车上的男人莫名其妙搭讪，说能不能跟我加个微信。过后想想，其实还有点后怕的感觉。而这时，他走过来，站到我身边，挡住了我，笑着帮我拒绝，说不行，我还没加呢。现在想想，当时耳机里面放着白日密语的歌，唱到 Let me crush that you will never know 这句的时候，他手里帮忙拎着我和其他人的设备，在深夜和白天的交界，我感觉自己非常久违的心动了。在海边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闲聊，日出也成了背景，无人机甚至都没空飞上天。他说真正好看的风景其实在镜头之外。我转过头发现他正看着我，视线对上后突然一起笑了。回去之后，我通过师兄要到了他的微信，正想添加就收到了他的好友请求，两个人都很直接，所以没过多久就说开了，附上一张他们的聊天记录。女生说，我好相处啊，你要不试试喜欢我。男生说，这还要试吗？我就是喜欢你。 than you will never know. Running into long cold light, deeply light, sadly light. Then you shake it when lay down, don't you? Wound again by the moon on your eye. Smiling sky dropped into lonely midnight. Floating on the heart away, mind away, cold away. I don't know when I can crave you. 这首歌就是来自白日密语的一首 Mooncake 月震，就是月亮震撼嘛，就是 Earthquake 是地震，然后 Mooncake 就是月震。这首歌就是刚才树洞信箱里面女主提到的那句歌词的出处，就是这首歌。哎呀，刚才有朋友说没想到临睡觉之前还能吃一波狗粮。是的，我也是觉得这个故事很甜。我觉得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很直接的，大家心照不宣。我想成年人的爱情也应该如此。如果你喜欢，那就不要隐藏，也不要吊着，就大大方方坦然是最好的状态。好啦，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最后一首晚安曲出场的分分秒秒了，过得好快呀。虽然不舍，但是确实要跟大家提前也不用提前了啊，就是该说晚安了。因为已经发现有朋友提前说晚安睡去了，冬天的夜里还是要注意保暖哦。

写信。